在了又在，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 那悲欢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我是李威廉。 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嗨，早上。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一起加油吧，好听。 起床喽！喂，还睡呢？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加入早起联盟， 听音乐早餐，早起变得 so easy，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让早晨活力充沛。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叶。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隔几分钟就想刷一下朋友圈，或者是刷一下微博。发完状态之后呢，就会守着手机来刷评论，看看别人说了些什么，会看朋友圈一些爆点转发的文章，会追热搜，只为了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有共同的话题。如果你有这样的表现的话呢，就要警惕一下，你是不是得了一种叫做错失恐惧症的病了。这种焦虑不好不好，要注意哦。 寻遍各方纵若惊鸿，手盼是挚爱与命中，爱恨惊天地，美梦成真，坦诚动乾坤，揽责于一身，情深绕世间，朝夕浮沉，至真惹十年如一日不离红尘，看生死是眼前是风是烟痴，看无常是世间是好却我执，看炼尽日月叹是白影缘字，唯愿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无心尝是沉默是如醉如痴，爱江湖是下雨是心中标志，无愧于我心所向于是如是如此。哦，看生死是眼前是空痴点痴，看无常是世间是好却我执，看炼尽日月叹是白影缘字，唯愿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无心尝试承诺是如醉如痴，来江湖是下意识心中标志，无愧于我心所向于生一世一次。红尘中无人

你知道吗？作息不规律或者是睡眠差的话呢，时间久的话就会出现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熬夜对我们的情绪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有的人熬夜之后呢，第二天被迫早起，就会出现起床气，变得暴躁、易怒、爱发脾气。所以建议大家每天晚上还是要早点睡觉哦。回乡偶书是阿吉泰组合女主唱西曼首次尝试作曲的作品。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可是人呢始终要长大的，生活要求我们独立坚强，怀揣梦想努力打拼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样子。这首回乡偶书写给所有在外的游子，生活不容易，且过且珍惜，身在异乡也要常常心系故土，梦回故园哦。下面就和你一起来听这一首回乡偶书。 小小你就离家老大你也不还当初你草履薄衫行囊空空凌晨出发你是要走遍天涯赢得灌溉满金花你的绝世芳华小小你就离家老大你也不还当初你草履薄衫行囊空空一如既往其实挫败也无妨输赢放下就好何必太多计较 就是阴阳不合 工作快乐吗？如果不快乐的话，有没有想过工作为什么会不快乐呢？可能会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你的职业跟兴趣很不一致，这种情况的前提就是你确实有自己的天赋所决定的明确的兴趣指向，可以坚持在相关的领域当中呢，继续努力，创造条件，寻找机会，把职业和兴趣统一起来。第二个就是智力一般，品质较差，这样的人不管是做什么工作都是不快乐的，因为根本不存在能够让他快乐的工作嘛。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好好反思一下到底原因是什么，这样才可以更加快乐的工作哟。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

新中式精品点心与小果，传承中国点心文化，让中式点心之美感动世界。到北京，爬长城，逛故宫，吃烤鸭，品与小果。淘宝或微信搜索与小果。 30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闹钟对于懒虫是没有用的，它只能叫醒手指，但却没有办法叫醒我们的大脑。音乐早餐，让音乐焕发神采。 Let's go。 现在呢，离婚率居高不下。有媒体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73.2%的受访者感觉周围离婚现象变多了。性格不合、婚内出轨、价值观不合被认为是导致离婚的三个主要原因。73.3%的受访者呢，支持增加离婚的相关手续流程。55.4%的受访者建议民政局配备婚姻家庭咨询师，挽救还有可能的婚姻。你怎么看？ 很多勇敢的吃货呢，到苏格兰的一家冰淇淋店来挑战史上最辣的冰淇淋。它的辣度真的是高到爆表，比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第一辣印度魔鬼辣椒还要辣。店家要求食客呢必须年满18岁，在购买前还要签免责书。你喜欢吃辣吗？你敢挑战吗？ 前多